嘅献王墓，墓尘珠系咪真系深藏于献王墓之中？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三部《云南松谷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电池，校对播讲陈峰。话说1970年嘅冬天，我同战友大隻佬以及女地质勘探员洛令，响死亡嘅边缘逃翻出嚟之后，被兵站嘅巡逻队救翻。地底同地面嘅环境一热一冷，出嚟之后搞到我哋烧到迷迷懵懵，不省人事，被送到军分区嘅医院里面治疗。第三日，洛灵嘅病情恶化，冇办法啦，只能够转院。后嚟佢嘅情况系点呢？我就唔系好清楚啦。再之后都冇听见过佢嘅消息。我同大隻佬发咗两日高烧，吊咗几日针，食咗几餐营养饭之后就好翻啦。住院嘅第六日，有个我哋司宣传队嘅徐干事嚟揾我，讲话呢，我同大隻佬系我哋司入昆仑山之后最先立三等功嘅人，要同我哋影几张相，用嚟向全师宣传用嘅，激发战士嘅革命斗志。我当时嘅情绪唔系几好，成个班就只系剩翻我哋两个，我想快啲出院嘅，快啲翻去连队里边，费事瞓喺床上边，一眯埋眼啫，就见到嗰啲牺牲咗嘅战友。听徐干事讲，我哋师嘅主力好快就要入嚟昆仑山，佢影完相就要去不动泉兵站揾先遣队啦。我一听话系去不动泉兵站，即刻成个都醒神晒，因为我哋连就系全师嘅先遣队。于是就同徐干事讲，叫佢同医生商量下，俾我同大隻佬跟埋一齐去啦，等我哋早啲重新投入革命嘅斗争洪流里头。得到徐干事嘅关照，当日我哋三个就跟随兵站运输补给物资嘅卡车一齐，沿住公路开入咗昆仑山口啦。半路上落起咗大雪，四周围同云密布，大雪纷飞，万里江山就好似粉壁咁。世界上冇比响青藏同川藏两条公路上面开车更加冒险嘅职业啦。防滑链发出嚟嘅声，听到我个心都寒晒。卡车上面嘅帆布同车头前面嘅风马旗被啲风吹到哗哗声。凛冽嘅寒风居入车里边，冻到我哋牙关咔咔声响，要逼埋一齐取暖，水壶嘅水都冻到结晒冰，好唔容易先至挨到去不动泉。我哋即刻就跑到围炉旁边取暖。徐干事系南方人，虽然身体素质都算唔错，但系比起我哋基层连队士兵嘅体格嚟，显得仍然系单薄咗啲。不过佢同嗰个年代大多数嘅年轻人一样，血液里头流住一股莫名其妙嘅动力，稍微暖返啲啫，就即刻话要同我哋影相啦。我哋全靠佢先走得成，只好任佢摆布啦。我攞起本毛选，响火炉边摆咗个认真阅读嘅造型。徐干事马上捕捉住呢一瞬间，闪光灯咔嚓一声，撑到我差啲跌咗本书落个炉度。徐干事讲啦，小胡同志头先你学习毛主席著作嘅神情好专注，唔使等底片冲出嚟都知啦。凭我嘅经验，呢张相呢影得一定唔错。我连忙谦虚咁讲啦，唉，我一读书呢就好容易忘晒形㗎喇，完全都唔记得喺度影緊相添。张相影得好呢仲係要靠你摄影技术好。大隻佬喺旁边都讲啦， 老你头先嘅造型确实唔错，我都要摆返过你咁嘅姿势。将嚟通报嗰阵点讲都可以写返句孜孜不倦嘅评语。 徐干事笑住讲啦，咁呢唔系几合适嘅。呢四个字林总已经用过啦。废枕忘食呢又已经用咗嚟形容雷锋同志。我睇你哋两个呢就用聚精会神啦，你哋觉得点呢？ 我哋正响度讲紧，连长翻嚟啦。连长系四川籍嘅老兵，佢听讲我哋两个脱险归咗队，冒住大雪跑翻嚟睇我哋。我同大只佬即刻就起身立正敬礼。连长响我哋两个心口度中咗两拳就讲啦： 翻嚟就好，翻嚟就好啊！可惜指导员同其他同志，唉，算啦算啦，唔好再提啦。你哋两个去食饭先，等阵间仲有紧急任务啊！ 讲完又冚冚青咁转身走咗啦。我同大隻佬徐干事听讲有紧急任务，又见连长匆忙成嗰个样，知道可能系出咗事啦。依家亦唔方便打听，只要嗱嗱声去攞饭。食饭嘅时候先至发现，队里边大多数嘅人都唔响度。原嚟我哋之后啊，又派咗几支小分队入昆仑山。依家北洞全兵站系个空壳，冇得几个人响度。我察觉到依度紧张嘅气氛，就问通讯员陈星系咩一回事啦。原嚟三日前啊，附近嘅山体又发生咗多次嘅余震，两个牧民响附近放牛，地震吓到佢哋嘅牛走咗去山坳度废弃咗个大凤凰子。佢哋追入子之后，发现子后面有个臭水潭，呢、这个水潭同不冻泉一样，即使系冬天亦都唔会结冰嘅。水潭里头伸咗隻生满绿色嘅大手出嚟啊，将佢哋嘅毛牛鉴生咁拖咗入水里面。佢哋两个冲过去想将隻牛拉返上嚟啦，但拉返上嚟嘅时候发现隻牛啊已经变咗牛肉干啦，剩返啲皮同干蒸蒸嘅肉。呢、这个过程前后都唔够五分钟，两个牧民吓到飙尿啦，以为是撞鬼撞怪啦，于是冒住风雪嚟向部队报告。牧民嘅事解放军唔可以唔理，当时将一啲机动嘅人员混编成一个班，跟住两个牧民去咗大凤凰子，睇下究竟系乜嘢响度破坏社会主义建设。当时打狼运动正开展得轰轰烈烈，一切危害牧民嘅动物都被列入咗打击嘅目标里头。但系呢啲战士同两个牧民去咗已经两日两夜啦，通讯就中断咗，全部都下落不明。北洞泉兵站将呢件事向上级汇报咗，上级高度重视啊，就响啱先对连队作出咗重要嘅指示。指示系咁讲嘅：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，阶级斗争嘅形势十分复杂。可能是那两个牧民虚构情况，实际上他们是敌方特务。我们先遣队在昆仑山执行的任务高度敏感，必须立即派部队去接应。但现在兵站都没剩下几个人，还要留下些人看着物资，其他兵站又离得好远，一时之间是过不到来的。但是军令如山，上级的命令一定要服从，连长冇符啦，只要叫一个人守住两个人的岗位，计埋连长自己在内，才得三个人。我、大隻佬、徐干事同埋一个军医都自告奋勇咁去捉特务，仲有一个高山反应好犀利嘅地质勘探员都话要去，总共啊凑够八个人，但系感觉上力量仲系太单薄啦。但冇咩更好嘅办法啦，嚟唔切等兄弟连队嘅增援就要出发啦。外边嘅雪仲系不紧不慢咁落住，我哋啱啱一出兵站就撞到个老喇嘛，佢系住喺山上面嗰个庙度嘅，经常嚟兵站度用酥油同连队嘅炊事员换啲细盐。连长谂起佢同部队嘅关系都唔错，又熟悉呢一带嘅环境，不如叫佢带路啦。老喇嘛一听我哋话系去大凤凰寺，即时吓咗跳啦。当地人好多已经唔记得咗啦，但系老喇嘛却清晰咁记得。大凤凰寺系乾隆年间起嘅，供奉住大威德金刚嘅宝相，但系过咗五十年之后就荒废咗啦。因为嗰个山坳系几千年前领国嘅国君 世界制敌宝珠大王，亦即系格萨尔王啊，印封住魔国嘅一座古坟嚟嘅，系一笪神秘嘅禁地啊！年长啊不以为然咁讲啦， 咩古坟呢？藏区都系实行天葬嘅，边度有咩古坟呢？一定系嗰啲敌方特务搞出嚟吓人嘅嘢，你哋都唔用脑谂下嘅，我就唔信咩古灵精怪嘅嘢啦。 老喇嘛同我哋交往得耐，汉语都几流利嘅，见到年长唔信，就决定同我哋一齐去啦，费事我哋惊动咗空山鬼狐啊！藏族系个崇拜高山大湖嘅民族，响佢哋嘅眼中啊，山同湖都系神明嘅化身。除咗神山同圣湖之外，一样有邪恶嘅山同凶恶嘅湖，但系呢啲地方咧都被佛法镇住咗。喇嘛担心我哋呢啲汉人唔知底细啊，搞啲咩大头佛出嚟，咁就弊噶啦。但系呢啲话咧又唔方便讲出口，就只好讲话系同部队带路啦。年长见喇嘛愿意带路，讲咗句好啊，就带住我哋呢支临时拼凑而成嘅增援分队，从不动泉分站出发啦。我响旁边听见佢哋嘅对话，心谂年长啊，打仗系一流，但系对于西藏古老而神秘嘅地方了解就唔够啦。虽然离昆仑山之前曾经接受过民族政策嘅培训，但实质上呢，了解仲系好少嘅。当时我年纪仲好细，对陵墓文化同风水秘术净系知道一啲皮毛。但我知道响西藏，水、火、土、天、塔呢五种殉葬习俗并存，已经有几千年噶啦。土葬并唔系冇，只不过系非常特殊。响西藏啊，墓葬被认为是最唔吉祥的，为正常人所忌讳，只是那些犯了大罪的人才会在死后埋入泥土里面，永远不得转世。荒废的大凤凰寺里头真是有一座古坟都讲不埋的。十年后我才知道，原来西藏的土葬并不是我当时了解的那么简单。古时候有很多贵族受汉文化的影响，都愿意使用土葬。在琼结西南的木日山上面，有大量公元七八世纪前后吐蕃王朝历代宗谱的墓葬群，有成三十几座，被世间统称为藏王墓。古墓都是方形圆顶，高几十米，用土石坑砌而成。里面安葬最有名的就是松赞干布了。有好多人讲呢、这个就系塔葬，但系其实啊，佢个本质同唐代嘅山内陵根本就冇咩区别。响当时嗰个年代，呢啲话自然系唔可以响部队里头讲嘅。身为革命军人，就系要服从命令听指挥，上级叫做乜嘢，我哋就要做咩噶啦。从我哋出发嘅地方到大凤凰寺唔系好远。但是山岭崎岖，加之冇路，好难行嘅。海拔落差又大，山上边又落雪。大凤凰寺一带本嚟系一个无人区嚟嘅，只不过山门前面有一片一年到晚都有绿草嘅地方，偶然会有啲藏族牧民过嚟攞啲冬草应下急啊咁。以前呢度经常有人同畜生莫名其妙咁失踪，所以啲牧民呢，可以唔嚟嘅话都尽量唔嚟㗎喇。老喇嘛牵住佢嗰隻老马向前边带路，行咗约摸半日嘅时间，转咗几个山坳，雪突然大咗起身，天空圆云低垂，峨毛大雪铺天盖地咁落落嚟，四周围连绵起伏嘅昆仑山脉就好似一层层凝固咗嘅白色波浪咁，到处披银戴玉，迎霜挂雪，大雪纷飞的景象虽然壮观，但是行起身就艰难咯。徐干士和地质勘探员卢伟国两个体力稍微差一点。我们越行越高，天色慢慢地暗了下来， 他们两个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轻度的高原反应，要再爬过前面的山脊才可以去得到大凤凰寺。连长命令先找个避风的地方等大家唞下，吃些东西补充下体力，然后再一鼓作气行到目的地。于是我们停了下来，随队的女军医叫做格玛，是德音藏族的。格玛在藏语里头是星神的意思。格玛和徐干事他们检查了一下，讲话不是很紧要，就是行的时间太长了，心肺功能有所下降才会变成这样的。这里是山坳，海拔还不算很高，喝几碗酥油茶就可以减轻高原反应的了。再休息一阵就没事的了，药都不用吃了。老喇嘛找了一块大石，在背风那面捡些碎石来搭了个灶，用干的牛粪透了个细火堆，将酥油茶煮好了分了给我们，最后分到我和大只佬。老喇嘛一手拿着转经筒，一手拿着茶壶，将茶倒入我们两个碗里头，然后讲了句圆吉祥。我本来就已经冻到发蹄腾了，多谢完老喇嘛，一昂头就将整碗酥油茶喝晒，抹了一个嘴。以前都不觉得啊，这些用芝麻、盐巴、酥油茶叶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煮埋的茶是这么好喝的。现在冰天雪地，觉得这碗热辣辣的茶简直就是天底下最好喝的东西。格玛见我喝得这么快，于是拿了喇嘛的壶过来，又斟了碗酥油茶给我说了，慢慢喝，咪六亲，西藏的饮茶习惯不可以喝到底，要留返啲喺碗底，咁先至显得个人大方㗎。讲完对我笑咗下，就转身去帮老喇嘛煮茶啦。我望住佢个背影，对身边嘅大隻佬啊讲啦。啊，我觉得啊，格玛军医真係好啊，对待同志啊好似春天咁温暖嘅，就好似我家姐咁啊。大隻佬啊好奇咁问啦。 乜你屋企仲有个家姐嘅咩？点解都冇听你提起过嘅？咩样㗎？俾张相嚟睇下。 我啱啱想讲发梦嗰阵时又有，点知都仲未讲出口啫，就听见放哨嘅通讯员叫啦。有情况啊！原本围喺火堆旁边取暖嘅人即刻都好似全身触电咁，用脚踢啲雪去整熄个火堆，跟住都趴晒喺雪地度。同时就听见一片短促而有力嘅推拉枪杆嘅声音。然而我哋周围白雪纷飞，静嘤嘤咁，淨係得呼呼声嘅冷风吹过。连长趴喺雪地度警惕咁注视住四周嘅情况，破口大闹啦。 喺边度有嘢啫？阿陈星呢条衰仔啊，咁荒暴军情。信唔信老子我一枪打瓜你啦。 陈星细声咁嗌冤枉讲啦。 连长啊，我敢用人头担保啊，啱先我的确睇到嗰边山顶突然着咗几盏绿色嘅灯啊。 我对连长讲啦。啊，会唔会好似电影《羊城暗哨》里头嘅情节咁， 系敌特发出嚟嘅联络信号呢？ 唔知我哋有冇暴露添噃，等我过去睇下。连长岌头讲啦， 好啦，你匍匐前进，要小心啲啊，最好捉住个生嘅翻嚟。诶诶，唔系好对路啊！ 只见离我哋几十米嘅地方，突然出现五盏碧绿嘅细灯。由于天色已黑，地面又被白雪冚住，睇唔清嗰边嘅地形。五盏绿灯随住风雪慢慢咁飘移。睇起身就好似鬼火咁，忽明忽暗，围住我哋兜圈。咁一嚟，我哋都举起半自动步枪对准咗目标啦。但连长表示啊，未搞清楚系咩情况之前，边个都唔准开枪。就喺呢个时候，喇嘛隻马突然叫咗起身，成身揈嚟揈去。喇嘛嗱嗱声拉住隻马，一边扫住佢嘅鬃毛，一边就念经安抚啦，然后啊对我哋讲啦， 师长畜牧嘅护法神被惊动咗，系狼群。 我睇咗下嗰五个时隐时现嘅绿点，唔通淨係得一隻眼？啱啱入昆仑山嘅时候，就听啲老兵讲过，附近嘅草场有隻单眼嘅白毛狼王，但係最近军民配合，一齐打死咗好多狼，狼群几乎都已经销声匿迹㗎喇。諗唔到竟然係匿喺山里头，佢哋突然出现，恐怕唔係咩好兆头啊，唔知会唔会有咩麻烦添啊。有三隻狼围住我哋兜咗几圈，连长叫大隻佬向天开咗枪，将佢哋吓走，费事引嚟更加多嘅饿狼啦，同我哋造成不必要嘅麻烦就唔好啦。当前最紧要嘅任务唔係打狼，而係以最快嘅速度赶过去搜救失踪嘅同志。於是大隻佬向天开咗枪，国产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独一无二嘅枪声划破咗寂静嘅夜空。周围嘅几隻狼似乎都知道我哋武器嘅厉害，唔敢响度逗留啦，借住夜色一阵就消失响风雪里头。连长话可能前边嘅同志响返嚟嘅时候俾狼群袭击。不过即刻就諗到啦，呢个可能性唔大。十几支半自动步枪，有几多狼都唔敢行埋嚟啦。依家天气恶劣，比狼群更加可怕嘅係渗透入山区嘅敌特。潜在嘅威胁亦好多，必须马上找到嗰支下落不明嘅小分队先得。我哋即刻起程，爬上咗山嘅山脊度，落坡嘅路好斜，下面就係嗰片草地。呢度冇雪，气温相对高啲，但係仲係好冻，到处都係荒烟败草。残破荒凉嘅大凤凰子就坐落响啲荒草丛里头。草地四周都是古木狼林，面积相当大。我们人数不多，要搜索这么大片的区域真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于是我们分成了两组，连长和通讯员、崔事员、卢卫国隔马五个人一组，大隻佬、老喇嘛、徐干事和我四个人是一组，连长安排我负责第二组。两组人分别从左右两边同时搜索，我带住第二组拨开将近有一个人咁高嘅乱草，攞住枪向里头搜索。我拨开啲荒草，可以见到下面系一段段模糊嘅古代条石残道，呢啲都系清代寺庙嘅遗迹。我心谂呢啲遗迹用嚟确认方向就啱晒啦。正想继续向前行，就被老喇嘛一手拉住。对我讲啦， 唉，普色大军啊，呢条路唔系俾人行噶。 我心谂，唔系俾人行嘅，唔通系俾鬼行嘅咩？就对老喇嘛讲啦，人民嘅江山系人民坐，人民嘅道路系人民走。响中国唔理系大路定系细路啊，都系社会主义嘅道路，点解唔行得啫？徐干事觉得我讲嘢太直啦，就拦住我讲啦。地方嘅同志系配合我哋執行任务嘅。我諗我哋应该多啲听佢哋嘅意见。老喇嘛响自己花花碌碌嘅布囊里头攞咗条古旧嘅铁棍出嚟就讲啦。 我为两代活佛做咗四十年嘅铁棒喇嘛。对呢个庙里头嘅嘢知道得一清二楚，呢条路绝对唔可以行啊！你哋即管跟响后边。呢座废庙嘅来历唔系咁简单嘅。 讲完就响旁边兜咗过去，一边行一边唱诵经文 啦。我金刚降伏邪魔者。神通妙善四十五，为我正受已成就，与住宿的法出相，一切磨难使戒者。 我哋边个都冇听明佢响度唱啲乜，心諗如果係响内地早就俾红卫兵揪出嚟斗。 我跟响后边，冇嘢揾嘢讲咁问啦。阿老同志，阿喇嘛同志，你既然对呢一座破庙咁熟悉啦，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，点解呢间庙起咗无耐就荒废咗嘅呢？咁想知道呢座庙有咩神秘来历嘅话，就请你下次继续收听啦。